攻读创世纪第三十一章。雅各伯听见拉班的儿子们谈论说，雅各伯夺去了我们父亲所有的一切，利用我们父亲的财物才获得了这一切的财富。雅各伯也注意了拉班对自己的脸色不如先前。那时上主对雅各伯说，你回到你的家乡和你的出生地，我必与你同在。雅各伯就派人叫拉黑尔和利阿来到他放羊的田间，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父亲的脸色对我已不如先前，但是我父亲的天主却常与我同在。你们清楚知道，我是全力服侍了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却欺骗了我，十次变换了我的工价，但天主却没有容许他害我。当他说有斑点的算是你的工价，全羊群就都剩下有斑点的；当他说有条纹的算是你的工价，全羊群就都剩下有条纹的。天主这样将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了给我。有一次当羊群配合时，我于梦中举目观望，看见跳在母羊身上的公山羊都是有条纹、有斑点和杂色的。天主的使者在梦中对我说，雅各伯，我答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望，跳在母羊身上的公山羊都是有条纹、有斑点和杂色的，因为我看到了拉班对你所做的一切。我是贝特尔的天主，你曾在那里用油覆了一座石柱，并对我许了愿。现在你起身离开这地方，回到你生身之地去。拉黑尔和雷阿回答他说，我们在父亲家里还有产业可分吗？他岂不是把我们视作外人，把我们出卖了，吞并了我们的身价。所以天主由我们父亲夺来的那一切财物都应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女。现今凡天主吩咐你的，你都该照办。雅各伯遂立即叫自己的儿女和妻子骑上骆驼，带了自己一切牲畜和积聚的一切财物，即他在帕丹阿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启程往克纳罕地他父亲伊撒格那里去了。其实拉班正剪羊毛去了，拉黑尔就偷走了他父亲的神像。雅各伯隐瞒了阿兰人拉班，没有告诉拉班他将逃走，遂带了自己所有的一切逃走了，起身过了幼发拉底河，直向吉雷阿德山地进发。第三天，拉班得报雅各伯偷跑了，遂带了自己的弟兄在他后面一连追赶了七天的路程，在基累阿德山地追上了他。天主在一间梦中显现给阿兰人拉班，对他说，你小心，不要对雅各伯说好说坏。拉班追上雅各伯时，雅各伯已在山上搭了帐幕，拉班和他的弟兄也在基雷阿德山地搭了帐幕。拉班对雅各伯说，你做的是什么事，竟瞒着我将我的女儿们带走，又如战俘一样。你为什么暗中偷跑，瞒着我而不通知我，像我好能快乐地唱着歌，打着鼓，弹着琴，欢送你回去。连我的儿女你都不让我与他们吻别，你做得实在糊涂。我本可伸手加害你们，但是你们父亲的天主昨夜对我说，小心不要对雅各伯说好说坏。你现在切望回到父家，定要回去，但是你为什么偷走了我的神像？雅各伯回答拉班说，我害怕，我还以为你要由我手中夺取你的女儿， 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搜出来，绝不容他活着。当着我们弟兄的面，你如认出我这里有什么是属于你的，尽管拿去。雅各伯原不知道是拉黑尔偷了神像，拉班便进入雅各伯的帐幕，磊阿的帐幕和两个卑女的帐幕没有找着，遂由磊阿的帐幕出来，进入拉黑尔的帐幕。拉黑尔去拿了神像，放在骆驼的鞍下，自己坐在上面。拉班搜遍了整个帐幕，没有找着。拉黑尔对他父亲说：“望我主不要见怪，我不能在你面前起营，因为我正在兵起。”他搜索了，却没有找着神像。雅各伯于是动怒，与拉班争论，质问他说：“我有什么不对？有什么罪过，致使你在我后面追赶？你搜遍了我的东西，都找出了什么东西是属于你家的，摆在我和你的兄弟面前，叫他们在我们两人间行裁判。这20年来，我同你在一起，你的母绵羊和母山羊从未流产，你羊群中的公羊我从未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从未给你带回，我自己赔偿了损失。不论是白天偷去的，或是黑夜偷去的，你都向我索取。日间我受尽炎热，夜间受尽严寒，两眼无法入睡。在你家内这20年，为了你的两个女儿，我服侍了你14年，另6年是为了你的羊群。这期间你竟10次变更了我的工价。假若我父的天主亚伯朗的天主伊撒格所敬畏的上主不同我在一起，你现在定会打发我空手回去。但是天主见到了我的苦况和我的辛苦，在昨夜就下了判决。拉班回答雅各伯说：“女儿是我的女儿，孩子是我的孩子，羊群是我的羊群，你眼见的这一切都是我的。但是对我的女儿，对他们生的孩子，我今天能做什么呢？现在来，让我们在你我之间立约，做你我之间的证据。”雅各伯遂拿了一块石头立作石柱，然后对自己的亲戚说：“你们堆积石头。”他们便拿了石头堆成一堆，就在那堆石头上吃了饭。拉班称那石堆为耶加尔撒哈杜大，雅各伯称为基累阿德。拉班说：“今天这堆石头在你和我之间做见证。”为此给他起名叫基累阿德，又叫做米兹帕，因为他说：“我们彼此分离后，愿上主监视我和你。如果你虐待我的女儿，或在我的女儿外另娶妻室，虽无人在我们中间，但有天主在你我之间作证。”拉班又对雅各伯说：“看这对石头，看我在你我之间所立的石柱，这对石头是见证，这石柱是见证。我绝不越过这堆石头去妨碍你，你也不要越过这堆石头和这石柱来妨碍我。但愿亚巴朗的天主和纳何尔的天主及他们父亲的天主在我们之间行裁判。”雅各伯就指自己的父亲伊撒格所敬畏的上主起了誓，然后雅各伯在山上宰牲献祭，叫了自己的亲戚来吃饭，吃饭以后就在山上过了夜。